像那图坦悬挂在墙上，挂羊断了寒米锅依然香甜，秦时回来图坦儿还会再现，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